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季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 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有人把北京话呀，或者是北京味浓的普通话呀，叫京片子。也有人说呢，哎，北京话就是普通话。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现在有好多外地的朋友啊，或者是外国友人，都到北京来发展自己的事业。那么语言沟通呢非常重要。那么今儿个呢，咱们就聊聊地道的北京话，还有这个普通话跟北京话的分别。那个老北京咱品品滋味，外府的朋友们呢，咱也感受一下这纯正的北京话的魅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咱们就说说北京话。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说这北京话呢？因为今儿个又周末了，又到了我们听相声的时间了。那么这两天呢，我要给大家奉上我跟王文林合说的绕口令。为了跟这段相声有所关联，咱主题统一啊，咱们说说跟语言相关的内容。要说咱们这个北京话呀，得追溯到清中期，清朝。那么随着对汉臣的倚重，而且呢要提高这个办公效率，清宫上朝统一改用北京话。就是清宫上朝啊，在之前可能是满语汉语一块说的，或者是主要是满语。那么到了这个清中期的时候，必须官员上朝你得说北京话。那满语呢还是国语，但是不再充当官话了。这您能听明白，就是第一语言还是满语，但是官话大家伙都通行的，这是得是这个汉语。那么1728年呢，雍正设正音书馆。什么意思呢？当时要在全国推行这个北京话。就规定了，说读书人听不懂北京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推广力度很大了，就是你听不懂北京话就不能考试啊。但是各地啊都推诿敷衍。那么到嘉庆时呢，各地的正音书馆是纷纷关闭，哎，缺乏统一的语言标准，结果就给沟通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随便举个例子，晚清有个名臣叫曾国藩，大家都知道，他是哪儿呢？湖南湘乡人。可这湘乡话呀，您知道这是全国最难懂的方言之一。再比方说康有为，这您知道，康有为外号叫康南海啊，广东南海人呢。他被召见的时候，光绪皇帝就怎么也听不懂他说的南海方言，这太难堪了啊！皇上，你这问这皇上说你再说一遍没听懂啊？不是你再说我真没听懂，你这怎么办呀？那么为了避免这种难堪，清末两宫太后召见地方官员的时候，不得不破坏历来的规矩啊，允许呢从这个大臣中吧，或者是侍卫当中挑选一个人随同召见，充当翻译，就是把这个地方方言啊翻译成北京话。但是之前清代的召见除了军机大臣，一般只是君臣二人， 室内不能有任何闲杂人等，这是中国最高的这政治机关了。谈论最高的最绝密的政治事务的时候，那哪能有其他人呢？哎，这回不成了，听不懂，必须得找一翻译。那么到了1902年了，张之洞、张百熙上书提倡全国使用统一的语言。那么1909年了，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呀证明为国语。那么再后来呢，就是民国了啊，09年、10年、11年就民国了。经过了民国时期官方语言的争议期，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就用普通话这个名称代替了国语，并且规定这个普通话呢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这就是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区别。北京话绝不等于普通话，而且现在其实北京话呀也需要抢救，也需要保护，和其他的方言一样，它也在不停地流失。都有什么词汇流失了呢？您呢，听徐德亮给您徐徐道来。 方言、土语、俏皮话、北京话。 北京话乐大。 北京话，跟您聊聊北京人这些口头语的趣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这个北京话有很多的词儿，很多的音，甚至很多说话的腔调，现在呢年轻一代的北京人越来越不会说了。而且北京话因为它跟普通话太一样，就是好多北京人认为自个儿说的就是这个普通话，所以呢北京话的流失是无形的。比方外地有好多地方还可以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地方方言，我们用普通话沟通，但是方言必须要保护。上海那粤剧你得拿这个地方话才唱才是粤剧啊，要不然就不行，它有这种要点。但是北京就没有，好多北京人现在其实已经说普通话了，但是还认为我就是北京话呀。咱们呢今儿说一个，就是爷这个字儿，爷爷就这爷。那么爷呢在北京话里有6种含义。头一种含义呢，这个对男性长辈的称呼。爷在过去啊，就是在汉朝的时候啊，爷是父亲的意思。木兰辞有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就是我爸爸没有儿子啊，我也没有哥哥，只能我去替父从军。这爷就是父亲。那不知什么时候呢，这爷升了一格了，成了祖父了。所以咱北京话一说爷啊，就是这个祖父，这是头一个意思。那么还有呢，这个大爷就是屈居父辈了，他不是祖父辈了。大爷，这爷得是轻声大爷。那么第二种含义呢，就是泛指所有的男人，这是从男性长辈啊引申到了所有的男性了。男的爷们儿啊，女的呢娘们儿。咱现在一听这娘们儿是不是骂人呢？其实在过去还真不是。娘啊在古代就是对年轻女人的一个统称啊，小娘子。或者京剧里有这个娘行，什么叫娘行？就是女流，说现在话娘行啊，新娘、嫁娘、伴娘，就是女性这么个意思。但是后来呢这娘就变成妈妈了，对吧？所以呢爷们儿、娘们儿，这个在过去这没有任何的贬义啊，这也不是任何的有骂人色彩的话，这就是很正常的，就是男人女人。那么第三种含义呢，就是把这个男性长辈啊引申到了辈分关系。什么叫辈分关系？就是不同辈儿的男人之间叫爷们儿。这也可能是父子，也可能是叔侄，也可能是师徒，还可能是爷孙，甚至祖爷爷、重孙子、玄孙子，要能见得着都可以叫爷们儿。爷们儿，哎，那么在街坊邻居之间呢，爷们儿还可以这个用于打招呼啊。老人叫晚辈，小爷们儿；晚辈称老人，老爷们儿。哎，你瞧， 后来为什么管男的叫这个大老爷们儿，他是就是从这个老爷们儿，从这个称呼来的。后来呢就统称男的都是大老爷们儿，实际上呢那过去就是老人叫晚辈小爷们儿，你啊怎么怎么着，晚辈管老人就是老爷们儿，你哎，这其实是有点尊重的意思。就跟这学生似的，过去说大学生就是岁数大点的学生，跟现在这大学生不是一个概念。那么第四种含义呢，爷是奴仆啊对主人的称呼啊，老爷大爷少爷，对不对？那么这个社会上啊对有钱有权有势的人都怎么称啊，这个大爷哎少爷，你看这其实未必你是奴才他是主人，但是人家有权有势有地位你就得这么叫。包括官府大宅门里看门的那个门人，宰相门前七品官，你也得管人叫二爷。为什么叫二爷，他怎么行二了，就因为啊人家是在宰相门前看门的。哎，二爷你看是这边，这是在北方语系当中用的比较普遍的四种。那么还有两种含义是北京特有的，第五种含义就跟现在的先生一样，那个所以呢这个大爷是吧，二爷啊，张二爷秦二爷怂二爷，老舍茶馆里有啊，这个都是这个叫二爷。那么叫二爷必须要加姓，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咱说了，二爷那是宰相门前七品官，那是别人的那看门的那个尊称叫二爷，所以这位如果是真是行二，你必须得加二秦二爷，哎呦宋二爷，你看都是二爷。那么如果是这个行大的呢，也可以叫秦大爷或者宋大爷，也可以不加这大，直接就是秦爷宋爷啊李爷张爷，对不对？这是第五种。还有第六种这个含义，这是对一群人或者一类人的开涮，就把他们共同的特点呀简化成一个字儿加在爷前边。哎，比方小偷叫什么呢，这个佛爷，对吧？这个倒腾买卖的倒爷大家伙都知道，砍的山的叫什么，叫砍爷，光着板儿脊梁那叫板爷，靠力气吃饭的叫西爷，对不对？哎，正是因为这是戏称，所以呢也可以用于称呼别人，也可以用于自嘲的自称，谁我呀，我就是一砍爷，哎，就这么用。 徐徐道来话北京，让您越听越爱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咱们在北京话这个单元跟您聊了北京话和国语的区别，并且呢给您分析了爷这个北京话的词儿它有什么意义。现在又到了周末听相声的时间了，那么今儿咱听这段呢跟语言相关，是我跟王文林先生合说的传统的相声绕口令。一般说这段呢都是倒口，就是用方言来说，但是我说这段呢因为打小学的就是用北京话说，所以您听听拿北京话说的这个相声绕口令，哎，是什么味儿的。那么今儿呢咱们听上半部分，明天接着听下半部分。 说学逗唱， 对， 四门功课 啊。 你说人王老先生 你看 啊，哪样不行 啊，就是 哪样都不行。 什么叫哪样都不行啊， 本来就是啊，说话也说不利落，跟上时代也跟不上，跟得上时代吗？ 我紧跟时代啊， 相声得说时代的语言，知道 吗？我紧时代出来什么我就得跟上，用什么呀， 闪客，你想不懂一下，这完了啊， 是 不懂什么闪，不知道 、啊、这反正我听他们说好像就是做那个 flash 的闪客 捷克， 这不知道， 就是一个国家嘛。我这个都不懂，你是怎么说相声？ 我还知道斯洛伐克呢。 后来分裂了，分裂了。 您说这捷克还真给我蒙住了。 本来就是嘛， 但是我都学紧跟。 这头脑，这是结构，你能说相声吗？ 头脑怎么了？这你别看秃点，我还行，脑子可以。 嘴呢？ 嘴利落，吧嗒吧嗒吧嗒吧，你看这绝对。 不是您都能说什么？您给说说。 我说呢，你说不上来。 您能说什么？ 蹦蹦蹦儿，蹦蹦蹦儿，憋死牛窝绕口令儿，你瞧瞧。 您能 说这么些个呢？ 你瞧瞧， 还真没看得起您。那当着各位 您给说一个蹦蹦蹦，蹦，蹦蹦呀，蹦， 蹦，蹦蹦，我蹦不了。 那说一蹦蹦蹦， 我也蹦不动。 怎么蹦不动呢？ 这岁数还蹦什么呀？甭蹦的了。 憋死牛。 牛没死，我死了。 不是，我没说憋死狗啊，您这。 不是我们，你没听明白，我们这都是话佐料。 您刚才说的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这不您说的吗？ 不是，这是话佐料，我们听着多利索，这才好呢。 哦，那这是佐料 啊，对， 就是葱姜蒜、花椒、大料、盐、糖 搭配着，你听着热闹。 炒的那是什么呀？主菜是什么呀？ 主菜 啊， 绕口令啊。绕口令是我们说一下必修课呀。 您还能说绕口令、啊？ 那当然了，你瞧瞧， 就您呀 我知道人家梁厚民老师 那 唱快板， 没错，利索。 绕口令， 没错。 西河大鼓也有 啊， 您这个也能说绕口令？ 相声也有绕口令，我也能说呀。 到了各位啊， 干嘛？ 不是瞧不起您？ 怎么了？ 您不是能说吗？ 能说呀、 您说一个，我学一个。 你这话大点。 一点都不大，说一个就学一个，说的还比你好，就这么厉害。 呀，真这，他这可有点吹嘘，这个 观众都鼓掌了 啊！那行，我说一个， 你还不死去？ 你我还没说呢， 本来就是 我说这你不一定说得上来， 这张嘴就来呀！ 你这话太大了， 您说一个， 你听这个， 说一个，说一个，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听这嘴里边， 不是你说呀？ 完了。 你说这什么？这是 绕口令啊？ 哪点绕嘴啊？这不大白话的？ 怎么？ 那我也说一个绕口令 啊！ 哎呀，这是一个桌子，这是一话筒，这是一把扇子，来，你学一个。哪点绕嘴、 啊？您说这不绕嘴啊？ 那您就认为那绕嘴了呢？ 这绕嘴，你那当然，你听着，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你听这嘴里边啊，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这有什么呀？ 没有什么，你来啊！ 真是，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猴， 老猴，老头 儿，你着什么急呀、 没。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 老头啊，您把舌头捋直了。 你不要这儿嘲笑我， 不是嘲笑你， 嘴比你清楚， 清楚你来啊， 对不对？打南边来个白胡子白，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 啊行， 就得80多岁。 你管这多大岁数干嘛？ 得研究啊 啊！ 白胡子80多岁 啊， 黑胡子也就50多岁 啊， 也有老头没胡子 啊，是 也有老头。连头发都没有，对不对？ 你甭管我，你说这绕口令， 你 说这绕口令，你说得上来吗？ 怎么说？打南边来个，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棍儿， 老棍儿，老头儿。 这是老的，这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打南边打。在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 蹦三蹦有棍儿啊！ 是打那个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 啊！ 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给我一棍儿干嘛呀、 废话，你这太不尊重人了！ 怎么了？ 老头能说老头吗？ 啊， 那叫老大爷 啊！是， 对不对呀、您走大街上人说：“哎呦呵，老头不尊重您呐！”哟，老大爷 啊、 尊重您呐！ 哦， 对不对呀？ 是尊重，那就没有绕口令了。我们这就因为有这老头他才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这才叫绕口令呢。你说不上来这个，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奶油冰棍儿， 奶油冰棍儿，你说不上来这个。 说我怎么能说不上来？ 你绝对，你别瞧你这个假机灵，你说不上来。你要说上来，我是茄子。你看，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蹦白拐棒棍儿。 这你怎么说上来了？ 咱看看茄子长什么模样。哎呦，这茄子还是跟土豆嫁接的，你看看。 你小伙子太坏了 啊！ 太坏了！ 本来就是您那个不叫绕口令，哪点绕嘴呀？ 哎呦，那你再听这个绕嘴的， 还有绕嘴的？ 那当然了， 说 你听这个 啊，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来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 别鼓掌、啊、 怎么人家大家伙知道这是功夫， 这功夫一辈子了，活得没出息。 怎么没出息？ 弄个豆腐就说半天啊，这要来一烹虾段你怎么办呢？ 你甭管那个，你说这绕口令啊， 这有什么呀？ 你说不上来啊， 张嘴就来啊。 你说呀， 是不是、 啊、 那个那个打南边来个都不是 什么打南边 哪打哪边说打哪边说 你会炖我炖冻豆腐 你会炖我的那个豆腐对吧 啊 豆腐吧 啊 豆腐 什么豆腐啊 豆你说的豆腐有很多种的做法 是 对不对 啊 能够炸豆腐 啊 能够炒豆腐 啊 能够熬豆腐 啊 是吧您这怎么做 我这怎么做我这冻豆腐 啊 我这冻豆腐 炖 哎，对，你会炖我炖冻豆腐。 你哦，炖，我明白了。 哎， 你这么半天你说的不清楚 啊，不清楚， 我都没听出来。 是吗？ 是，炖那个冻豆腐。 哎， 对， 没错， 炖冻豆腐 就是啊。 因为咱们去都吃个火锅，那豆腐有白豆腐，有冻豆腐， 是啊， 都是6块钱一盆， 没错。 希望大家伙一样来一盆。因为这个冻豆腐 你等会儿你怎么又转在涮羊肉上去了您说我这绕口令啊 这个相声里边这个啊这学问多深的这个 是您别介绍那您先说绕口令 啊 显示显示您这嘴皮子 显功夫啊 那当然了 那个说你会炖我的炖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你会炖我的炖你别着急啊 哎我不着急 你不要着急、啊、 哎 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来炖我你会炖我你会炖你或我你会炖我的炖豆腐你来炖我的你不会炖我炖你别吃我豆腐 我也够不开眼的我还吃您豆腐 不是你 会炖我炖冻豆腐来炖我炖冻豆腐 你会炖我炖豆腐你炖冻豆腐 啊对啊 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的炖冻豆腐 是、啊、 说你不会炖我你不会炖我用你干嘛呀我你得会呀 啊我会我会 你会炖我你会炖我炖炖冻豆腐 啊是 是 你来炖我炖冻豆腐、 啊、 你不会炖你不会炖我炖我不会炖我炖你俩笨蛋哦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那么刚才咱们听的是我跟王文林先生合说的相声绕口令今天是上半部分明天咱们继续听下半部分下边呢就到了北京小曲儿这个单元了今儿个呢我跟您唱这段插曲儿也是跟语言有关的就是十三折这个是一个清代的插曲儿了希望您能喜欢那么下面呢就为各位朋友送上我演唱的插曲儿十三折三弦伴奏依然是著名的李建书老师主持人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徐徐道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